来关注天气方面，北京从五月七号入夏以来呢，高温天气就持续不断的在攀升。昨天的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32摄氏度。那在未来的三天，北京的气温还将会继续上升。周五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35，甚至超过35摄氏度。中央气象台的相关专家表示，此次的高温天气并不算异常情况。从常年的数据来看，五月中下旬的华北等地就经常出现高温天气。关注教育方面，本周末也就是5月20和21号两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将会集中举办校园开放日，发布招生政策。环保部近日发布了4月份和1至4月的全国空气质量状况。上个月北京优良空气的比例超过了70%，1到4月份好空气的比例呢同样超过了60%以上。从全国范围来看，河北省的空气质量依然不够理想。 何必让自己？

如今程俊先生在行业领域内已经获得了极高的赞誉，梭梭身边也正在一步一步地融入更多人的生活。作为一家综合的生活服务平台，也确实在坚守方便用户生活的初衷，而它的形式却类似于滴滴打车。梭梭身边做的呢，就是生活服务领域的滴滴打车，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其中多了另外的一份坚守，这个坚守叫做诚信。 现在很多平台都是各行其事，真正的目的还是想拿用户，想赚钱。那我们觉得是挣钱是一方面，但是你给人家一个尊重感，就是说在你平台上不会上当受骗。 就是因为这样的坚守，程俊先生也代表了他的企业在两会上接受了采访。 两会期间，中国网邀请我做了一个采访也是估计是这个整个互联网行业里面非代表代表的采访有，那非代表的企业采访应该是我是唯一的。我在采访里面也讲到，我是说他为什么会找我们，就是说当时我们创新创业委员会一些机构认定我们这个平台是对诚信这个平台的建设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国家这么多年提倡互联网诚信，那么你能够做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所有的诚信的一些真正的正宗的一些这个手机软件可以集合到你的一个平台里面来，这也是对诚信建设的一个贡献。 从互联网普及之后，机遇和挑战永远都是并存的状态，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挑战，程俊先生同样如是。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家人，因为我原来还是老家还是在江西南昌，所以到北京来创业，我家人绝对反对。他说：“你这一生也就已经财务自由了，你去追求什么？说不需要赚钱的，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吃苦？说我一个人在北京租房、买车，去自己创业，我的爱人包括小孩是坚决不同意，也没有给我任何的一个支持，到现在为止也没来北京看过我。” 其实在创业者光鲜的外表之下，面对的有很多，比如团队、流量、技术、运营、投资人、竞争对手等等，这样不同的群体造成了不同的集体压力。而在创业者的身后，他们的家庭同样承受着很多。都说创业是一场修行，但它也是一场孤独的旅程。虽然家庭的不支持也是一种孤独，但是希望梦想可以把它融化。我们也希望程俊先生能够在北京这样一座拥有包容性的城市当中实现自己的创业理想，收获自己的成功。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我们下期再见。

想得多，我还是很快乐。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昭昭，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本市通报了今年首例人感染 H9N2 禽流感病例，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患者是一名32岁的男性，目前已经痊愈。据悉，跟 H7N9 一样， H9N2 也是可感染人的禽流感病毒亚型的一种，但 H9N2 尚不具备有效的持续人传染人的能力。在严格的调控措施之下，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有了明显的降温。根据北京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的北京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接近1/4，其中商品住宅下滑也是超过了20%，写字楼销售下滑更大，直接出现了腰斩。从北京市通州住建委了解到，今年以来，通州经理113家异地经营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对15起违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为了庆祝第41个国际博物馆日，海淀博物馆与颐和园管理处联合推出了皇室遗珍颐和园藏慈禧用瓷暨晚清御窑瓷器展。该展览在海淀博物馆正式开展，将会持续免费开放到7月31号。据展览的主办方介绍，这一次共有55件清宫旧藏的瓷器集体亮相，而且其中有不少带有明显的慈禧御用的标识。 邂逅的美丽辗转反侧的我，失眠在夜里。你带走的呼吸，闻不到你，那感觉多委屈。分岔的爱情，让眼泪隔出银河的距离。轻轻关上门，让眼泪不逃避。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至少自己过得不必太压抑。何必要在一起，逃出生命里，才让这个夜显得那么空虚。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感觉你的呼吸是那么清晰。何必要在让我没勇气，让我独自带着寒冷的眼里，何必要在一起？

相伴。